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许愿池， 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学校食堂的物价能够便宜一点。因为我们学校食堂的饭菜还有卖的水什么的跟外面比都很贵，然后我本来以为大学都是这样，但后来跟同学聊天的时候发现我同学的学校他们的饭菜什么的都很便宜，然后我就一直很费解为什么这么贵。我19岁生日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家的规矩是男子不过19，我就没有去和同学一起庆祝，只是自己到食堂去吃了个饭，然后食堂的大锅菜，多点了两个菜，结果那天他竟然收了我30多块钱。我觉得吧，就是谁都不差这两个钱，但是学校这样过度收费就会让人觉得很难受，所以我就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调整一下物价，不要让学校食堂的饭菜再那么贵了。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学校食堂的物价能够便宜一点。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看天，幸福就是规律。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哇，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 3000天， 在漫游还在天堂。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这个周一快乐！不知道新的一周你的生活适应的怎么样？反正我们是适应的不太好。欢迎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啊！照样是这么长的一个开头的语言。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又是一个周一的晚上，大家不免会有点疲惫，没有关系，来听我们这个让你放松和快乐的漫游嗨翻天。欢迎大家呢，能通过这个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然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今天啊，有很多人说今天让他振作，没错，我跟你说，今天如果你收看我们的直播，肯定能够振作。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一改我们以往的状态，以往都是请一个老爷们儿啊过来，大家跟那种啊就是三人行那种感觉，吭哧吭哧一顿聊。今天来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就是我们哇，这个。可以怎么形容一下？ 徐可现在已经觉得蓬荜生辉，整个演播室已经金光闪闪。让我们有请出我们这个超级可爱、超级美丽、超级萌、超级软妹子的小雨 啊！欢迎， 掌声欢迎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雨。 哎呀，这个声音一出就，就是让我们整个这个演播间就感觉就是萌到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跟你说，今天啊，小雨就是厉害了啊！乍一看小雨啊，我觉得不太像一个就是。啊，资深的这种对游戏啊或者动漫着迷的人，因为 但我觉得还挺动漫的，就游戏、 为什么？ 因为在我心里觉得动漫都是软妹子，玩游戏的都是女汉子 啊。难道你这就看出了小雨到底是汉子还是妹子吗？ 我觉得她一定是偏向于动漫的。 我是女装大佬， 两项通吃， 对，向大佬低头啊！这个、 刚刚我们有一个水友是火眼金睛啊，他说是不是徐可又把学妹骗过来？没错啊，这个 怎么能又是 小雨呢？也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一个小师妹啊，现在还在校哈、 对。但是呢，其实简单给大家先做一个小小预告啊。小雨呢，之前我们在外边聊，小雨之前接触这个动漫时间之早啊，然后对动漫了解之深啊，对游戏的这个了解之深，哇，简直令人炸舌。我跟你说，简直今天来到这儿，别看坐的是一个小雨啊，他的能量可不小雨啊，非常大。 他的小宇宙要爆发了， 是不是？小雨今天有没有就是说，就是想对大家说一句什么话？ 怎么感觉像结束了呢？像结束了这个节目， 突然就说感言了是吗？ 没有，因为你想之前嘉宾来到直播间啊，都是一些要不脱口秀，要不 hip hop， 要不跳舞，这些你知道都有才艺表演。但是你知道今天没有，你不用翻白，今天没有，不会咱们搞这种突然啊， 吓着小雨。 对对对，我就是 也不知道。小雨不会害怕的。 对，小雨 唱歌跳舞 很强， 随便呀，对吧？ 哦、对 我很强， 多才多艺嘛、 啊， 是吧？ 嗯， 好，那今天就看看咱们水友这个觉得小雨究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啊，可以说是资讯也好，还是技能也好啊，还是到底小雨 期待一下、 啊、对多早接触了这个动漫啊，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今天看我们节目的要有福利了啊、 对， 我们今天节目空降了一个电竞小软妹，就是我们的小雨。欢迎小雨。 欢迎小雨。 Hello， 大家好。 这个刚才在这个虽然播放了一点点的小小的片话啊片花，但是我对我们跟小雨展开了一些激烈的讨论，对，展开了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小雨，这个小雨，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要不然这个咱们就是说，你说你最擅长是游戏还是动漫？ 我就不能两个都擅长吗？ 对啊， 可以啊， 我觉得我两个都挺强的， 就又是漫迷又是游戏迷。 对， 比较喜欢打哪款游戏？ 如果说掌机的话，那就是从小到大都在玩那个口袋妖怪 Pokemon。 哦， 就每一代都在 玩 过。 GBA 那会儿就在玩，对不对？ GBA 那会儿我是用模拟器的、 啊、哇， 那会儿太小了，没有钱买游戏机。 那看来这个电竞小软妹这个名字真的是， 对，没有， 已经不是游戏了，是一种电竞，就是真的是资深我们这个游戏迷哈。 没错、 那动漫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我想想，那个记忆都太早了，就是比如说什么圣斗士星矢啊，神龙斗士，我小时候最爱看神龙斗士、 哦、你 这个不早，已经是小学的时候了。 我最早接触动漫是一部国漫。 什么呀？ 小蝌蚪找妈妈，你们有人看过吗？ 我看的是 看过，我看过， 那是当年优异的国漫啊，在后来的发展 历程非常优秀的国产动画片。 其实咱们国漫起步非常早，但是在后来的这个旅途中，不知道是发生了怎么样的坎坷，以至于最近才有点发力啊。 对，现在也在慢慢的好起来。 没错，行，那咱们先给大家点击一下这两天的资讯，是吧？资讯 好， 小玉也看看资讯有什么话要说啊。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动漫吧，日本最经典的动漫被国人拍成了电影剧情就有点魔性了。首部国产奥特曼动画电影《钢铁飞龙之再见奥特曼》将于10月1号全国上映。官方呢在今天公开了本作的终极预告片。在这部预告片中呢，钢铁飞龙五人小组和全新的8块腹肌奥特曼将正式登场，而且角色的配音演员们也都将登场亮相。双方为争夺创世纪晶石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场面呢也是相当的震撼。哎，这部动漫可以说真的是。 这个小雨有没有 看过？还挺有记忆的。 奥特曼吗？ 奥特曼就是嘎嘎各种，你知道， 八块腹肌的奥特曼， 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候才甩出大招，你知道吗？ 我只对他那个开就是主题曲有印象， 来两句。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空耳非常魔性，他那个剧叫《奇迹一定会出现》，然后弹幕就那个什么，讲了不能说的那个词。 对，然后你看啊，这奥特曼一来，咱们的直播就现在有一点断流了啊。咱们也是麻烦导播老师再推一下啊，再推一下。现在视频好像有点卡掉了。 可能这八块腹肌奥特曼伤害力比较高。 没错啊，在这个时段，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近王者荣耀等于是又发行了信用卡，怎么说呢？其实不是他发行信用卡啊，是王者荣耀这个手游啊，再度跟某银行合作，推出了呢王者荣耀版的这种信用卡。第一张呢是这种凯的这种联名信用卡，那采用专属蓝色卡，基金精心打造。然后呢精美的油墨印刷呢还原游戏中凯的人物形象啊。其实这种游戏跟这种银行做信用卡也不是第一回了。记得我当时第一次想去申请的还是魔兽世界的那个信用卡， 后来申了吗？ 当然申不了啊，在大学时候怎么申？是不是小雨？ 我本来想申那个英雄联盟的那个、但是因为我也申不了、 所以这个游戏，所以这样这个银行推出这个是为了更方便游戏玩家氪金吗？ 不能设计什么储蓄卡吗？ 对呀、这就是储蓄卡嘛， 对呀、就是 一点。 不，你储蓄卡怎么还能为这个，你知道吧？就是透支这 都是满满的套路。 对对对，行，那咱们说完这两天的资讯啊，咱们回到这个小雨身上啊。小雨呢，你是接触游戏最早就是那个 Pokemon、Poker Go、 Pokemon 啊、然后，那你是当时为什么要当上这种游戏的主持人呢？是起于什么点吗？ 我算是被拐过去的吗？ 这、 也是师哥拐的。师、哥说 你 喜欢玩游戏吗？我说想了想说我喜欢英雄联盟啊。他说来吧，我这儿有一个游戏的那个节目，你过来试试吧。然后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主持专业的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一个画画的去主持、然后他就说你就来试试吧，然后我就被师哥拐过去了。 哦， 然后就一发不可回头了。 对，越聊越嗨 啊、觉得还不错是吗？ 对对对， 接触之后 发现了自己的新技能， 发现了新大陆、是吧？就是这样。由此的小宇宙就是你想啊，他从那么早就开始玩游戏和动漫，这一生的话都说不完、 对，其实、就是接触游戏，尤其是他现在干这个之后，就好像开辟了新的世界一样，是吗？ 就是自己玩的 肯定都特别熟，然后不玩的呢，那些资讯啊也都特别熟。 啊，那你会不会就是为了工作去接触一些新款的游戏，就你自己没有尝试过的？ 会，比如说那个《守望先锋》啊什么的。 啊，《守望先锋》，哎，这个还现在还挺受欢迎的，好多。哎， 对， 最近特别火热的《绝地求生》，你没尝试过？ 啊，我好想玩这个， 还没尝试过。 对，然后我每次问我那些玩的特别好的大神朋友说啊，能不能带带我？然后他们就回我一句话：你不适合这款游戏。 为什么这么歧视你？ 可能是因为就是那种。就是自己视角的那种射击类游戏，我就方向感不太好，然后我玩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谁在打我，我杀死了谁，谁杀死了我。 对，大部分女生都是这样。哎，其实绝地求生对于女孩一开始这种射击类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哈。 对，我主要关注是他那个不是人物可以换衣服吗？我想说里头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吗？ 时装秀。 等会儿， 如果说每一个女孩都会把就任何一个游戏都能玩成一种时装换装 绝地求生版暖暖。 对，朋友们，你们正在回来的朋友们没有听错啊，咱们这个小雨同学居然把吃鸡这款游戏都能玩 成 奇迹暖暖。 我听说那衣服可贵了，都上千上万的。就是， 有一些大衣比较贵，就是你要如果出事，但是你也可以进去之后捡到。 但是 我就想要那个， 钱是不用充的，就是你玩游戏它会有那个金币奖励，然后错过了就可以买那个箱子，然后打开就抽奖。 我想要那个水手服。 但是具体抽到什么就不一定，它不能就是你选择买哪个，你知道吗？ 啊，那我是个非洲人，我不太适合这个游戏。 怎么，你也有涉及阴阳师吗？难道？ 对，我之前是干阴阳师。 哦，是吗？ 哦， 干阴阳师啊？ 对，就是那种 六星， 困得不行了，闭着眼睛刷的。 也要刷星啊？ 对对对，对， 那我就不大言不惭的问问你，有没有六星？ 六星有一个。 有什么？ 我老公大天狗。 哦， 我的狗子。 六星啊。 对对对。 哎，可以啊，那你也是。 那你现在还在刷这个游戏吗？ 没有，将近快卸载了。 放坏了。对 对啊，我也觉得阴阳师好多就是它太久了，感觉玩了一阵儿就。 因为你说起阴阳师，我就想起那会儿干狗粮，你知道吗？因为我练的大，你是大天狗，我是刺木嘛，都是一拳刷本那种。 啊，我想要刺木不给我。 然后你知道就是你给刺木配完之后，你得刷它星嘛。 嗯， 过那个狗粮喂的那个过程啊，你得先把白狗粮省作生星。 嗯， 然后把黑狗粮啊，黑狗粮是省作生技能。 对对对。 然后红狗粮是最廉价的，然后你还要升平常小兵。 对对对。 然后你还要摸索那个无限的刷本，你知道吗？ 对，还要给他刷那些那个魂呐，御魂啊什么的。 御魂吧，咱们说实话还可以通过磕来解决。 嗯， 但是这个刷星啊，真是没有任何捷径。就是磕时间。 对， 哎，所以小雨是倾向于喜欢这种角色养成类，就是慢慢发展的这种游戏吗？ 就是如果那个角色长得特别美型的话，可能会沉迷一个几个星期，然后后面就干不动了。 哎，那你有没有玩这个王者荣耀？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英雄。 就是我因为玩英雄联盟出身的嘛，然后玩到王者荣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款游戏 幼稚是吗？ 对，幼稚。我会不会被炮轰啊？ 说到这个 英 雄联盟， 嗯 啊，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 对，英雄联盟里面有很多漂亮的角色哈。 嗯， 比如你玩哪一个比较多？ 我刚开始接触这游戏的时候，基本上女生都喜欢玩什么金克斯啊、拉克斯 啊，对， 然后我也是，然后我最近 九尾是吧？ 啊，阿狸，对对对， 光之女神也还可以啊。 嗯，拉克斯嘛， 拉克斯，对， 对 对 对对对。 嗯， 哎，那女生要玩，我想想啊，应该还有一个挺什么天启者那种扇子妈，应该都还可以。 扇子妈就是皮肤没什么特别好看的， 啊， 但是还挺好用的。 哎，球女也还行啊。 球女太难了， 哦， 可能就是安妮比较多吧，就因为可爱。 啊，安妮小熊，她皮肤又那么多，那么炫。 对，亲女儿皮肤多嘛。 对， 嗯，我们只有说赏金猎人 啊。 对，像这水友说，池深说，你要喜欢玩换装，有玩过剑网三吗？ 啊，不是说这年头没个情缘都不好意思出来混了。 对，现在剑网三已经荣耀升级为这个大型多人在线聊天游戏啊， 相亲游戏吧。 对。其实那小雨，你最喜欢的动漫啊，看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动漫是什么？ 《全职猎人》。 哦， 就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动漫。 那你最喜欢《全职猎人》里边谁呀？ 七牙。 哎呦， 因为帅。 你也是典型的迷妹啊！ 也是一个迷妹啊， 嗯， 对。然后，那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呢？ 最喜欢的游戏，想了想，还是 Pokemon 口袋妖怪。 啊，口袋妖怪啊！ 嗯， 哎，之前出了那 AR 现实增强版的那个，你玩过吗 ？Pokemon Go 啊， 玩了，后来被封了区了。 当时你有抓到什么小精灵？ 没有，我刚开始玩一天就给封了。 啊，这么快啊？ 啊， 哦， 就它是时封时不封，时封时不封， 是。 对，然后我就 很不稳定，这个。 对，我就放弃了。 对，我那个。 刚才我们室友说那个字幕看不到，说调一下屏幕是怎么回事？ 啊，字幕看不到吗？字幕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啊。 是那个比例可能 不 对啊。 哦。 嗯，那刚刚听小雨说，就这游戏皮肤什么，你是玩游戏也算是氪金的吗？ 氪那种喜欢的那种皮肤， 就是好看的是吗？ 对对，比如说什么限定啊，对于我来说，如果不好看的话，我也不会刻意的去买。 哦，就是还是看自己的这个符不符合自己的标准。 其实说这么多，还是因为穷。 不是，我们有自己的要求，哦、对吧？奢侈不一定能代表我们喜欢。哎，但是大学的时候感觉好像玩游戏的女生也有，并不是特别多。你们宿舍有和你一起玩游戏的吗？ 我们宿舍呀，我觉得他们都是那种乖乖的学生，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他们半夜会听那个雅思啊背单词在床上。 真的吗？ 啊、 哦，现在大家都这么努力吗？ 对，然后我一个人在打游戏。 那你在宿舍会不会就是跟那个游戏玩家语音什么的，他们会嫌你吵吗？ 那还好，因为宿舍网实在太差了，我想打也打不了，就那个补兵还要卡半天。 对，宿舍网真的不太好。 对， 咱们 在宿舍打游戏真的是， 我就放弃了。 那 你会不会就说、明年买那个八兆的，不要再买这四兆或者买几兆？我来。 不是，我发现就是宿舍那种网吧，它就是徒有虚名，不管多少兆 它 都 卡。对，它可能是用的人这个流量太多哈。 对， 哎， 那小雨平常在学校一般业余生活会干点什么呢？ 打游戏。 我想想啊，我基本不在学校。 啊、哦、就是基本都在外边忙。 好像是听小雨 在家里打游戏。 啊、哦、打游戏。 对，在家里打游戏。 啊，那你平常玩是不是就撸啊撸是吧？ 对对对。 玩的最多。 每天都在玩。 那撸啊撸你擅长什么？既然你是个资深撸啊撸粉。 就一般提到那种电竞小软妹，肯定就是什么星巴呀，然后就 是 玩辅助什么、 啊、 但其实我不是，我就喜欢玩 carry 型。 嗯，我猜一下。 嗯。 Carry, 我觉得打野应该小雨不会，因为打野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没准是 不不 我现在看着他很激进的性格。 我感觉是这样，打野呢，从我个人玩撸撸角度来讲，打野是一个非常带节奏，前期、后期呢是一个很无力又帮不上什么忙，就是说作用性不大。上路呢是一纯肉，小雨肯定也不太爱玩，因为纯肉需要一定耐心，而且支援啊 poker 什么一般团战参与比较少。中路是一个非常 carry 型英雄，射手也是一非常 carry 型英雄，但是我觉得小雨一般女生要玩中路法是多多少少有点可能力不从心，所以我觉得小雨应该是 ADC， 这个女生应该涉及的比较多，对吗？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的确玩 ADC。 哦， 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打野。 不，打野我的确有点弱。 打 野我只会用一个英雄。 盲僧吗？ 不，我喜欢玩上单刺客。上单刺客类型，比如什么剑姬啊，这种冲冲冲啊，什么青钢影啊，那种 上 日文太难了，我不会。 那你是什么中路法师吗？难道擅长？ 其实我哪儿都玩，就除了打野不怎么玩之外，因为打野我就经常被野怪打死。 不是小雨，我现在深切怀疑你的撸啊撸的水平。 我就是国服第一剑姬。 可以可以， 这狠话放出来了啊！ 可以可以可以啊！ 然后国服最强草丛 OBC，、就是辅助上去打人，然后我收个头就行。 没错没错， 可以的。 这个大家说底下字幕有点看不见啊、大家先凑合。你看池深啊，都给大家打出名字，反正我们这底下就是名字啊，一直不变啊。这个画面可能 小雨，记住我们的小雨的名字。 对对对， 我们两个的名字不重要。 是，来继续继续立刻啊。 啊， 你刚才要问小雨什么？ 我忘了，我要问问题吗？ 哦，这小雨其实就是，那你中路，我刚才听你说安迪，你是不是玩安迪比较多？ 我玩拉克斯比较多。 啊，你玩拉克斯、 其实我一开始拉克斯也不强，后来他不是出了一个终极版皮肤吗？ 就是偶像歌手那个吗？ 那不是王炸、对，说错了，是啊，那是阿里拉克斯的那个终极版皮肤，那个大元素石，就是能换好几种形态的那个，就能变身的那个。然后我自从买了那200块钱皮肤之后，我就变特强了。 这不一样了是吧？ 这皮肤 buff 就是 E 和 Q， 我跟你说，把把就是一把一中一个普， 对对对， 就是把把中是吧？ 对对对， 一套连步秒杀啊！小雨玩拉克斯一般都杀人输出啊， 哎、对，出 杀 人 输， 对对对， 我觉得小雨 啊，25、20还是？ 24，哎，我也忘了、 啊。对，反正能叠满啊，小雨就是一路叠满，600法强、700法强，拉克斯。 就一般就是叠满之后就瞬间就死了。 对， 我觉得小雨真的是名、这个人如其名啊，这小宇宙爆发啊，感觉看不出来。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感觉是一个特别暖、特别软妹子的，但是就感觉那个爆发起来，那爆发力还是很强的。 是，然后有咱们水友问小雨说玩守望先锋吗？ 玩，低瓦、 啊、你也玩？ 刚说 啊， 低瓦。 哎，说实话，因为《守望先锋》这款游戏，我唯独没有涉及。 迪瓦也挺漂亮的， 对，就是因为好看，所以玩迪瓦。 哦，哎，你觉得《守望先锋》？很多人说《守望先锋》和《撸啊撸》像 啊，一点都不像吧？ 像 这属于两种游戏， 那种 MOBA 类就是那种 爽先锋属于那种吧，射击类游戏，不属于 MOBA 类游戏。 它不是还有加血呀、啊，或者什么那 种？它也分 那种角色、 啊。对对对，它也分什么辅助主奶呀、啊，什么副奶呀、啊，然后输出、啊。 那你一般肯定不玩奶，对不对？进去就玩那种反击类型的。 不玩，我当时也想玩那种什么 carry 型的英雄、 啊， 什么裂空啊什么的。 啊、 后来我发现还是 D.Va 可爱， 啊、 就是当个。保就是当个肉扛伤害 的 那种， 那个、 对对对、 啊。 其实我觉得只要套路深，绝地求生也能玩成 MOBA 类的，就四个人联机、 哎， 有人去拉人， 对， 有人去前面冲， 零杀吃 狙，对吧？ 对，其实你看一看，小雨今天说了一个最大心愿，就是也想尝试吃鸡游戏，对不对？ 对。嗯， 我跟你说，你那个师哥就是也尊敬小易啊， 嗯， 他呢也是刚接触这个吃鸡， 嗯， 说实话他技术不咋地，真的，真的，回头咱们一块上节目可以一块去吃鸡， 可以一起去吃鸡， 啊、 对吧？ 主播带你去设计一下， 然后就到了肯德基， 最强的不是零杀吃鸡 啊，不，那个我们都是见面就厮杀，你知道吗？ 啊，我还想就是那种游在河底一直到结束， 那就憋死了，在河底还会掉血的 哦， 而且他还要刷那个 安全圈 啊，对对对。对， 小雨不能怂，这个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都很 怂， 还有人说我要艾特小易，没关系啊，小易看了我们节目也没有关系， 就是下去就跟他们刚，你知道吗？这款游戏就是下去就刚，发挥 你 守望先锋。 其实女孩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早点入手，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强了，基本就落地成快递了，你知道吗？ 落地成河， 对，落地。 下次大家看我那名儿，估计就变成鱼小河， 小鱼河。 对， 嗯、 哎，小雨，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你是平常，比如说游优酷游戏的主持人嘛， 对。 然后，那你平常在工作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呢？ 工作的时候不是工作吗？ 工作就是工作性质，一般是比如说。 主持人就说一些游戏的新资讯啊。 哇， 对， 这那小雨，你一般下了工作都会干些什么？ 工作之余呗， 工作之余 回家打游戏。 就是你的 也是 24小时，基本就是扑在跟游戏不会脱轨。 三点一线是吧？ 对，不打游戏的时候呢，就看游戏比赛。 啊，你喜欢看游戏比赛、是吧？ 对，就特别痴迷，我还跑去韩国看了。 哦，真的、 对，去韩国看了一星期的比赛。 什么就是英雄联盟？ 对，英雄联盟，因为我还挺喜欢 SKT 的。 哦，你喜欢 SKT？、那你喜欢谁？不会是 Faker？ 我喜欢小花生，就那个打野。 哦， 哎，前一阵他们好像有赛事，是 SKT 吗？ 现在就正在进行。 嗯，然后你每次都会在网上关注。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女生里面比较少有的看赛事，玩游戏。对啊，我觉得玩游戏的女生就已经算，不过现在很多了啊。但是就说关注赛事这么专业的，你像我玩游戏，我就不会。开看赛事的 啊，我是就是之前刚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因为不太会，我就想说看看职业选手的操作，对，然后就看着看着 大神， 不是，我一开始就是一般人肯定是看，哎，这个职业选手操作好好呀，我是，哎，这职业选手长好帅呀、啊。 你是属于花痴型的， 对， 然后就忘记了学习技能，是吧？ 对， 你玩游戏有提升吗？这样的花痴，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我看比赛会就是意识会提升，后来我有一个哥们儿问我说，哎，那你知道这英雄的技能都是什么吗？说这英雄老在比赛时出现，然后就说我只知道哪个选手爱使这个英雄。 哎，那说到这儿啊，小雨，我插你一句啊，你最喜欢哪一个选手？觉得长得最帅？怎么不禁笑了？小雨， 就是感觉你知道吗？许可，一般女生提自己的偶像啊，或者什么，就跟提到自己男朋友一样娇羞。 对，就是我的男朋友。 因为这就是偶像嘛，对，男朋友啊。 就是 WE 的 ADC。啊 微笑 都退役了好吗？ 哦、 现在那个韩国的那个 Mystic 大舅子 啊、 哇，长得真超帅，能出道了。 所以你关注这种游戏玩家，不关注他的技术是不是？ 其实也关注技术，就有时候技术好的话会忽视他的长相 啊、哦。哎，其实我说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ADC 啊，就是印普。 啊，噗噗、 那个啊！因为我觉得他这人比较，从操作啊各方面也比较那什么。 噗噗瘦的时候我挺喜欢的，现在胖了。 好， 我以为你在说之前的若风。 若风瘦了。 对，若风瘦。 现在半点，我们来进一小段片花。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 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周一的晚上依然是漫游嗨翻天陪伴着您，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 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电竞小软妹小雨、欢迎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哎呀，这个小雨非常的可爱，希望大家赶紧能通过我们这个直播来看看我们这个小雨的表现啊。 没错，你在 B 站搜索这个漫游嗨翻天啊，这个 UP 主关注就可以了。其实上半场咱们其实主要跟小雨聊一聊游戏啊。咱们下半场呢，你说刚才李可都说了，小雨是萌妹子，萌妹子啊，究竟为什么萌啊？那就是因为小雨呢，不仅玩游戏。 还看动漫、 还酷爱动漫。小雨，刚才对于我说小蝌蚪找妈妈是第一部动漫，你有什么感觉？我们是不是有代沟？ 就是、还好，我也看过，就是这个印象比较薄。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国漫就是 集很少，对那个， 对对对， 他那没有更翻更， 就是那个我为歌狂印象深 那个真的还是挺帅的。 哎，对对对， 那我再说数码宝贝那会儿，那是我唯一一个看哭的动画片，你知道？ 数码宝贝其实我看的不是特多因为我都在看那个叫国内 小樱是吗？ 那倒不至于太少女了，就那种国内翻译叫什么？就口袋妖怪的动画版，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 神奇宝贝。哎，神奇宝贝那你最喜欢谁？妙蛙种子吗？小伙子 最喜欢的是雪拉比，是不是有点冷门啊？ 不冷门，不冷门，雪拉比 啊，是吧？ 我以为你会选那个梦幻 好多姑娘选梦幻，粉粉 粉的。因为梦幻实在是，因为我在游戏里当时，因为梦幻在游戏里一般不是很厉害，但是就是很难抓比较，所以大家都很喜欢那个。 所以你不是那种就是喜欢粉粉嫩嫩的那种？ 我喜欢闪光的雪拉比，也是粉的，更难抓， 不灵不灵。 对。雪拉比在有些卡带里好像都是隐藏的是吧？这点 对对对，有的版本它是没有的， 对对对，都是隐藏的那种。那那就说一说充斥在你童年的动漫基本是什么，就是你小学时候观看的那些动漫， 讲讲你的动漫之旅。 我就是当时国内的动漫和日本动漫还就是分不清，也没有那个概念， 是 所以就好多都看。那会儿什么什么葫芦娃肯定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了。 爷爷爷爷 放了我爷爷，爷爷放了我爷爷然后我想就是还有那种什么中国跟国外合作那个叫摇铃啊摇铃，有没有看过？ 什么什么叫什么 摇铃啊摇铃？是一只小狐狸，是一只小狐狸。 哇，你这是动漫大， 我感觉你现在挺像一只小狐狸。 向大佬低头啊，这个我也没有涉足啊，这个 感觉 不知道咱们水友 惊悚片，刚 对咱们水友有没有看过这个 摇铃啊 摇 铃 啊 摇 铃啊， 是一只小狐狸下凡 鼹鼠的故事，是 鼹鼠的故事 然后继续小雨 啊，猫和老鼠是吧？ 猫和老鼠 这还都看过，我想想有没有大家没有看过的，想想特别古老的那种动漫。 你 都看过呀， 小雨你是95后吧？ 对对对对， 你95后，你还想一个大家都古老没看过的？我觉得你看过，大家 内心老成。 然后你爆出了四驱兄弟 我好喜欢看四驱兄弟啊！ 这首歌会不会唱？ 不会唱。 抬头望望天，月亮在笑。 为什么你突然就开始尬歌了？ 低头看看地，什么浪花在笑？ 为什么你唱出了热血男儿的感觉？ 不是，那首歌就是这样，就是 好像是有点印象。 冲冲冲！什么四驱兄弟在？ 灌篮高手你喜不喜欢？ 灌篮高手。斑斑篮球类的话，我还是喜欢黑子的篮球。 所以你觉得动漫就是陪伴了你 就这么长的青春，你觉得它对于你生活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最大的影响肯定是就是督促我去学了日语 啊。真的啊？ 对，我初中的时候、哦、就因为动漫特别想去日本做声优，然后就跑去学了一年日语。 哇，哎， 你这个真的是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 学业有很大的帮助、啊、 其实有这样，其实女生对于这种追星是有这样的帮助。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看韩剧，然后他就报了韩语班，然后就各种追韩国明星 啊。最后 那 是怎么样？ 就是将将可以一些基本的对话了。 哎、可以啊，小雨当时就是这个动力一直支撑了你学这个日语。 对，虽然只学了一年，因为后来就初三了嘛，就备考 啊、哦，要不备中考了、 嗯。对对对。 那上大学之后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有没有再把这个动漫或者是做 cosplay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捡起来？ 就一直做 cosplay， 就原来只是当兴趣，哦、后来就做成了工作了。就是 China Joy 什么的，就展台嘛，展一下、 嗯、 对对对 对。哦，那你最早接触 cosplay 是一次什么样的 契机 啊？ 嗯，就是漫展吧，就是那会儿是妖狐叉仆 SS 比较火的时候， 嗯， 什么歌流多零零蝶啊，那会儿这种角色都比较古老了，现在都没人出了，然后就那会儿就出了歌流多去漫展、 啊、你是出了去的是吗？你是 对，那会儿还是普通的玩家、 哦、 就过去自己自嗨 啊、 哦、哎，你有没有你就是出的自己觉得最满意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吗？ 最满意的我还在修，因为我最近出了拉克斯。 哦， 你自己出的吗？ 啊、哦，对对对， 那 你这服装道具什么 化妆什么， 对，都是我自己来。 哇，哎，有没有这个就是照片？你在修是吗？ 对，我还在修，还在给自己整容。 我就好奇你的衣服你怎么做呀？ 就是其实原来做衣服还挺少的，现在都是大批量生产了。 没错、 嗯，对，但有的那种冷门角色还是得找裁缝自己定。 找裁缝自己定。 那这样，咱们作为一个福利，小雨，你有没有之前就修好的其他的那个 cos 的造型、 哎、 一会儿给我们这个展示一下，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还出了金克斯，但那个太辣眼睛了，受不了、 啊 哎、你找一下，你找一下 辣眼睛。哇、嗯、我跟你说大家都喜欢 辣眼睛，大家最喜欢辣眼睛了、 啊、 不辣不欢嘛。 你好看的角色大家喜欢吗？可以、 啊、可 以可 以、啊、 可 以。 你找一下好吧。 对，等会儿小美可以展示 一 下，一 会儿跟大家展示一下、 嗯、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那天拍拉克斯的，就是那种还没放出来的正片，先给大家透露一下、 啊、先来一小波这个福利、 哎、 哈、 哎、那小雨是不是其实也有微博呀？你可以说一下你微博，大家也可以提前就是进行关注一下、 啊、长粉的时间到了、 啊、长粉 的时间到了 我的广告时间 记好、 啊、我的微博名字叫做 MYU， 这个是英文拼写MYU 小雨，宇宙的 雨 UVW 那个 U， 对 UVW 的 U， M 是大写，后面是雨嘛 YU、 啊、 然后小雨宇宙的雨就能找到我了。 哇，好 MYU 小写，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小雨，这样小雨有很多最新的这个片子啊，或者出片的时候出 cos 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提前知道啊。小雨，那刚才咱们聊了一半啊，说到你第一次出那个，你第一次不当玩家去嘛， 嗯， 那你怎么就从那次就踏上 cosplay 了呢？ 职业道路吗？ 啊，对， 对， 怎么就踏上职业道路了？ 我想想，这个 比较悠久了是吗？ 其实也没有很悠久，之前其实都是自己出着玩、 啊、 后来就是、 嗯、 最近其实也跟 B 站有关系，然后就是哔哩哔哩线下会找那个233娘嘛、 啊、 然后我就连着出了三四次233娘、 啊、 就是官方的那种233娘、 啊、 嗯， 哇，这个小雨啊，其实说不瞒大家啊，其实小雨还是正在上大学啊，虽然年纪轻轻啊，但是已经小有成就。 其实刚才小雨说他学习语言这个事儿、 啊、 我就想到其实有很多家长或者是就是其他人会觉得动漫或者游戏哈就是不务正业，其实有时候热爱一个东西就会为他去了解更多的，也是一个接触的点嘛，通过这个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嗯、 哈。 哎，小雨、 嗯、 那你选一个有没有一个最能代表你的动漫人物？ 最能代表我的动漫人物、 嗯、有吗？ 陷入思考，就是感觉特别像我本人的那种，是吧？ 对，你就觉得他，哎呀，他简直能代表我。 陷入沉思。我最喜欢的就是最近、 啊、 最想成为的一个动漫角。 等我先猜一猜，通山小红娘。 嗯、是个还是个日漫？ 最近就是拉克斯是吗？ 不是，那就是一个挺有争议的角色。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那个动漫叫《齐木楠雄的灾难》，然后里头那个算是女主角吧，叫赵乔新美。 啊，不知道咱们水友有没有看过这个动漫的啊？ 我们真的没有听说，是不是还一个挺小众的？ 嗯， 其实不小众，因为声优挺厉害的。对对对， 哦、对，池深说他看过啊。 有看过的， 因为那个女主角的角色是那种 他内心活动是这样的，像我这样的美少女一定是被神眷顾的。 然后表面 的，所以表面上也是说，哦，我是完美的美少女，所以我要对所有人都非常亚萨西。 所以小雨每次你比如说有什么惹你生气的事儿或者人，心里就是我是这个惹，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 最美的少女，我不能生气，我是仙女，我是 对，我是仙女， 我是喝露水的。 所以小雨觉得那个人物其实比较能代表自己的平常的性格。 对，我很想成为那个人物。 啊， 就因为他是那种， 难道现在还不是吗？还应该是啊。 他有什么样的？ 我现在是 点是他的这种自信是吗？ 他对，而且他是那种就不是那种特别表的那种觉得自己美，啊、他是那种是纯天然的觉得自己美。 这个动漫里面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哦、啊，这个动漫真的我是强烈安利，好好看。就他虽然他是那种搞笑番，但是我就一天就把它刷完了，因为太有意思了。 啊、 而他马上也要出第二季， 跟大家说一下， 叫《齐木楠雄的灾难》。哎，就 B 站刚好也有。 齐木楠雄的灾难哈， 嗯，就是那个男主，他是一个生来就有那种超能力的人， 嗯、 就什么读心啊、穿墙啊、瞬间移动啊， 嗯、 然后操纵 各种优越于一身的男子。 对，然后他的声优嘛，大家也比较熟，是卡米亚嘛，然后他那个也是神，那个卡米嘛，不是神嘛，然后他配这个主角呢，就是之前大家不都说。有一个特别强的什么版本大佬啊，这些我感觉都没有我们齐木楠雄强，就是这生来就能操控一切啊，读心啊什么的。 嗯， 然后赵小新美呢，她不是那种被神眷顾的女人，她觉得所有男的都应该喜欢她。 嗯， 然后她碰到男主， 就是你说有点那个 的时候，然后男主他不是会读心吗？ 嗯， 所以赵小新美就表面上跟男主打招呼的时候，心里是内心活动是这样的。一定他这一辈子只有我这种漂亮女人跟他打招呼，他会不会感动的回家到哭泣的那种，就觉得非常可爱。这个、 有一点那动漫版的谁知女人心的那种感觉、哦、是吧， 就反正强烈安利这部动漫。 好，这个是 木 什么木偶 齐木楠雄的灾难、 啊、齐木楠雄的灾难啊，齐木楠雄的灾难推荐给大家。 就是他能力就是强到需要控制器，然后如果没有控制器呢、 嗯、 然后地球就被毁灭了。 哇， 嗯， 哎，小雨，你刚刚说就是因为接触动漫去学这个日语啊， 嗯、 那你玩游戏有没有说让你就感觉增长了什么技能，或者是 手速变快了？就是那种抢衣服的时候能秒拍 啊？是吗？啊、就是在那个某网上、 就是、 上的 对单身多年的手速。 哎，对啊，小雨，那你说你找男友的话，会不会也在意他玩不玩游戏啊，或者是了解不了解动漫这种？ 对，我觉得别人可能就是过情人节的时候会想说，哎，我男朋友是陪我过节啊，他怎么在玩游戏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当然是跟男朋友 一 起打游 戏 了。 过什么节呀？这 而且还不能输给男朋友，必须得。 哎，你很在意这个是吧？ 对，我是一个就是胜负心很强的人。 哦， 就是很好胜。 对 啊， 我经常跟人就 solo 去。 那你要是赢了你男朋友，他会不会觉得很没面子？ 他得让着我呀。 啊。哎，这句有点这个电竞小软妹的软字突出出来了。嗯， 对，其实刚才咱们也跟小雨说了啊，小雨你有没有找歌、 嗯、 应该还没顾上。 嗯， 你找首歌的歌词、 哎、咱们这个经典的猜歌词 猜歌词的环节，我觉得可以是时候来一波了、 啊这个、嗯，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太简单了 啊。 这样， 不要说名字， 你把歌词念出来， 对， 让大家猜名字。 我想想， 你先想一想啊， 我经常念着念着唱出来了。 行啊、那你准备好了吗？现在配合一声吗、 嗯、 好，三二一，大家可以猜一下啊，猜。 我说日文的呢？ 你说日 文 的，估计大家没有人会 日文的歌词。 哎，我觉得你可以挑战一下。 但是我觉得经特别经典，所以大家肯定知道。 好，那小雨的这个特别经典的这个猜歌环节啊，准备。 看看我们的水友会不会辜负小雨的信任。 二一，开始。 哈巴达伊达拉。哎，我不唱我会忘词哎，那我就说最经典的阿沃伊阿欧伊阿诺索拉。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唱一下，这个会不会有点难呀、啊？日语。 哈巴达伊达拉，戻れないと言った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 哇、 啊，这个就耳熟能详了。 哎，这大家都知道啊！ 小雨，你感觉你刚才说游戏的时候，那跟这个唱歌的时候自动切换声线。 哦，对，我好像是，就平时我说话还是挺爷们儿的。 对啊， 但一说日语，哎，こんばんは、私はうちゃんです。どう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哇，你这个 先知了。 对，哎，大家其实都是，比如说池身都打着青鸟嘛， 嗯， 就是 有人打 火影，有人说火影永不完结。 哎，刚才小雨唱的时候就有一种开始要看动漫的那种感觉了、 啊哎、 ，BGM 就出来了那种感觉， 自带 BGM 的女人， 好棒，好棒。 对，哎，小雨能不能再多唱两句？好好听啊，在 沙拉拉。いつかきっと僕は手にするんだ儚き胸がそっと光燃えてゆけ。这也是火影的经典歌。 哇 哇， 哎呀，简直啊， 膜拜。这小雨，我跟你说，小雨的宇宙能量绝对不小，简直多才多艺。小雨 承载了非常多的力量。 对， 对，小雨，你这个最喜欢火影里边谁呀、啊？ 我爱罗 卡卡啊、哦， 是不是想说卡卡西？ 本来我以为是卡卡西， 卡西我也喜欢， 因为我觉得我爱罗是一个，就是我在前期看火影，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啊， 因为第一他性格就是啊，虽然有点孤僻啊，但是挺好的。嗯、第二是他能力太变态了，就时刻保护， 就 是完美防御那种。 就是就一开始前期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好强啊，把佐助打成那样。 哦、好强。 到了后期就觉得嗯。 就反正到后期现在都已经躺在床上了。 对， 对， 对，是看动漫的女生都这么萌吗？感觉小雨讲故事的时候那个表情、嗯、啊，对对对，还有那个就绘声绘色感觉。 对，很有二次元的文化。 回去我要开始补这个二次元了。我觉得我和小雨最大差距就在于动漫 啊、哦，哎， 看动漫会使人变美丽。 那你不妨让小雨，你给他推荐推荐。 刚才推了吗？ 就是入门级别的是吧？ 对，入门级别的。 对， 那肯定三大民工漫先看起来啊，然后对海贼 One Piece 啊，哪吒通火影，还有死神， 死神啊，这三部真的非常经典。 对，但其实 我 本人来说喜欢，最近喜欢啊 ，Hunter Hunter 是我永远的最爱，就是全职猎人，而他现在没有完结，这是非常高兴的事。 哎，那我可以就是假装是我新入笔的那个动漫，先跟着大家一起刷哈 啊，还有 三大 舅舅。舅舅应该也不算完结了吧，舅舅的奇幻冒险， 对，也算还在连载。 嗯，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小英雄英雄学院，也是热血的吧。 嗯， 我先从你刚刚说的那三大基础入门。 对， 海贼我看过一点。 这三大看到中期往后啊，我觉得死神你可以暂时放一放了。 对对对， 就开启回忆篇了。死神到后来， 是吧？嗯，就没发现就是好多动漫就是到中后期就开始回忆了。其实火影也塞了好多回忆。 嗯， 火影回忆也偏多， 但是因为 TV 版它就是给加的。 对对对， 我们是有好多说这个火影一直喜欢看啊，这忠实漫迷。 好多人还说这个海贼王年龄大了就看不下去了啊。 我就是那种年龄大了就气了， 年龄大了气了啊。 嗯，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觉得 可能不同阶段不同 的 情怀。对 对，那会儿的记忆是吧。那说到现在，其实国漫不知道小雨有没有涉及最近很多国漫。 国漫我最喜欢的就一直都是我为歌狂 啊、哦、 后边也没有什么动漫可以超越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确实我为歌狂当时还是觉得挺癫狂的那种。 对，就剧情 偶像剧的感觉。 对对对，画风也 当偶像剧看了。 其实现在你仔细想，我为歌狂其实就打造了一个虚拟偶像。 嗯嗯、哦，对对对，乐队嘛， 那个时候偶像剧就是很风靡嘛，所以就感觉它就是那种动画版的，然后又很完美，又不是说用了哪个明星谁喜欢谁不喜欢，它就是一个就你说的虚拟偶像的存在。 对， 里面的歌也非常好听。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啊哎，你还能唱出一两首吗，小雨？ 我被歌狂。 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 哇，哎，小雨真的是张嘴就来。 哎，小雨，我发现你是不是 多才多艺啊？ 我是仙女，所以我什么都会。 所以就是说啊，任何热爱都会让你变得更强，艺多不压身。 对，技多不压身啊，这个。小美，那你看在节目的最后 什么小美 啊，不是什么呀，小雨， 小美已经感受到 叫串了， 小美已经感受到 不是不是，对，因为太美丽了，所以我就想，小雨呢，最后咱们讨论一个稍微严肃一点话题啊， 嗯、 你觉得动漫？又或者说二次元的意义是什么呢？ 哇， 小到可以对你个人的生活来讲， 漫游访谈录现在开始 突然就变成某 你可以说 某新闻联播了， 某艺术人生， 对你个人的意义， 对我个人的影响， 嗯， 我觉得肯定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时间吧。就平时比较无聊的时候，或者就是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看一些搞笑的动漫，就会觉得人生充满了意义。 其实有时候动漫是不是对你来讲就是？你可以说出去吃饭啊，大家看电影也很有意思，但是有时候动漫是你给你自己一个独处的一个空间呢。 就是这么感觉。 或者从中你会得到很多就是不一样的感悟哈。 就是因为看热血漫比较多嘛，然后热血漫主人公都是那种特别励志的， 对， 一开始可能是个废柴，然后遇到很多 是不是路飞就算是热血 number one， 但我感觉他一开始不废柴，就 我也爱看这种励志类，你给我推荐一个励志类。 我觉得鸣人他就是很励志啊，他一开始觉得就因为他自己的出身嘛，就是没有人喜欢他。 一开始也不弱，上来就囚禁九尾。 不是，因为他，但是他那会儿不知道嘛，所以他连查克拉的就都很少。然后是班里的吊车尾嘛。 对。 然后他就是想当火影，是因为就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尊敬他，大家都能喜欢他、 嗯。 结果后来他就是经过成长，发现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他才可以当上火影。 嗯。 就其实后来是反过来的。 其实有一点那个就是 很 励志版的英雄哈。 那小雨有看哭过吗？难道？ 哇，我天天哭。 就看那个天天哭是吧？ 就是瓦艾罗他第二季疾风传的时候开始不就挂了吗？ 嗯， 虽然后来又活了。 虽然后来让纲手是吧？ 是不是， 是 婆婆先代婆婆给他救活的 啊。 然后他就是因为鸣人他是主角，永远都有主角光环，虽然他一开始没有什么朋友，但后来他身边见的人就多了，但瓦艾罗呢他就一直很孤单嘛，然后那段我就看哭了，因为我是巨蟹座嘛，充满了母爱。 哇、 哦、我觉得好可怜。 巨蟹座，我一直以为你是某火象星座呢、嗯、 我就喜欢那种身世特别惨的角色、 哦、 不是就有一种那种哎 自虐，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啊，身世很惨的这种， 就后来崛起 了，所以我觉得啊他好可怜，但又好帅又好强啊。 他那个神情， 我怎么觉得我爱罗的那个爱字纹的有点非主流。 小雨的神情， 葬爱家族创始人。 哎，小雨，那现在你还是大四哈，然后又听你刚才说你的社会实践啊活动比较多，也都是跟动漫游戏有关的。 对、嗯， 那你以后就是毕业之后会不会也接着走这条路，或者选择跟这些相关的这个职业？ 嗯， 就是凭自己的心愿来说，肯定是愿意从这条路上闷头走到黑。 嗯、 但其实，啊、哦，闷头走到黑，但是吧，就是还是看命运，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哎，你玩这些这么久，家里有没有反对过？ 哎，其实说到这个，最比较感动我，对，比较不可思议的是，我第一套那个 cos 的衣服是我妈给我买的 啊，真的、 啊，嗯。 斥重金吗？ 难道阿姨也玩了？ 太可怕了吧！这是什么画面？ 对你的爱就觉得 对对对，他是觉得女儿喜欢什么就支持嘛。但我爸不是，我爸是觉得，就衣服挺奇怪的呀，放在家里也占地儿啊， 出去也不能穿啊。 对对对，我 应该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衣服是？ 对，然后我就 父亲一般就会对女儿嘛，就会比较严格，穿个短裤出去都觉得怎么穿成这样 啊？对对对，就我一开始出那种英雄联盟，觉得它不道具很多嘛，然后我的房间没地儿放，我就放客厅，然后我爸就很生气，快把你这破东西拿走。 你爸说这什么一个拐杖啊？这怎么？ 就莫名其妙的枪啊、炮啊，然后一类的。 哎。啊，你说， 那你没有尝试把你家人就是带入这个二次元的圈子？ 这 很难吧？ 这有点难，就感觉我爸妈那个形象很奇怪， 带着爸妈一起在玩控， 出那种婆婆姐角色，然后爸爸类啊，什么自来也是吧？白发。 哎，刚刚我们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福利嘛？就是小雨之前 cos 的照片，可以找找看。一会儿给我们大家可以就你面前的那个镜头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了。 我 手机里有 吗？什么 什么？好好好，小美先寻不寻吗？啊， 哎， 那我再跟大家叨叨两句啊，大家可以这个点击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啊，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您就能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一个完整的回放， 嗯 啊，以及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另外我们的新浪微博其实漫游嗨翻天，你也可以点击关注一下。 那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要注意了，赶紧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马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啊。 对， 就是我们这个小雨推出他的之前的 cos 的照片啊， 应该说是最近正在 cos， 但是还没有修出来啊，还在修片的一个 绝密的照片。对，而且我们今天的 照片， 今天节目的这个小雨真的是一个多才多艺又非常的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美女。 没错，你看很多人说点关注有欧气，点关注不迷路。没错，如果你点了关注啊，祝你在最近的游戏中啊大吉大利，晚上吃鸡耶、yeah、 ，chicken chicken， 是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嗯， 好英文版，嗯，找到了， 找到了， 啊、找到了是吧？哎、 嗯，也是 要 猜一下是吧？ 小雨这样。我觉得不能太轻易给福利， 这 样你说一道题，大家要如果猜对了，就超过几十个人，然后你就可以给照片。 你可以比如说描述一个什么动漫，让大家猜名字啊，或者唱一个它的主题曲，猜名字啊，这些都可以。 啊、 嗯， 因为你看现在也有几千人在看，然后你就说就好了。 几千人的观众大佬们。 嗯， 其实我刚才在那个节目中也提到了这个角色，是守望先锋的角色。哎，这个其实是不是太 是不是答案已经？ 大家就说一下《守望先锋》啊，这个小雨喜欢的角色啊， 对， 描述一下， 描述一下， 描述吗？ 就是美， 一个字美， 对，就是我本人，小雨本人， 就是小雨本人，哎，五个字啊，小雨本人美。 来，大家猜一下啊，这个有咱们这个老的听众早就已经啊一直都 按捺不住了， 对，一直都在说啊。但是其实我说实话啊，守望先锋我是暴雪迷，但是我唯独这款游戏没试，我连风暴英雄都是就这个没试，因为这个 我们有水友说我老婆低吧 水说是我老婆 怎么低吧 拔刀吧是我老婆 拔刀吧，对，拔刀吧。行，那小美啊，什么小美？ 小美 不是？你看我这个人总是 可能是《守望先锋》里也有一个英雄叫小美。 对对对，主要是那个小美太洗， 动 一个 不洗澡。 偶像英雄 猜出来的有没有猜出来的？ 对，偶像英雄太那个什么了。 嗯 啊，然后默默收回拔出的刀啊，这个英雄《风暴英雄》里也有啊。我因为《风暴英雄》没有涉世太深，所以不是很了解。 可能每个英雄大家定义标准不同，是吧？ 那小雨，现在就是你爆出你的照片吧，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丝毫没有悬疑。 好，三， 可以看出我们小雨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 对，三二一，好，哎，小雨再往下拿一点。 咦？ 哎，对， 好，再近一点点，往上一点。哇！ 哎，小雨，你这个真是，你这个服装啊，加 cos 的这些都非常好啊。 这个是 cos 的什么人物？ 哇， 是 Diva 的那个同人版旗袍。 哦，哇，好漂亮啊！ 哇，你这个真的好漂亮啊！你这个， 这个头发是发套吗？还是 假发？ 假发哈。 嗯。 哇，不行，太辣眼睛了，很多人。 太漂亮 了，辣眼睛， 太漂亮了。 小雨，这是不是还没到你辣眼睛的照片？ 我这么美还辣眼睛吗？ 哎，这样，我们在这儿发出一个邀请，等那个小雨下次 cos 上扮上，再来一次我们的节目，怎么样？ 可以，福利， 哎，可以，可以， 对， 啊， 是吧？我们可以这个选一个日期， 啊。节目还差几分钟就结束了，小雨，你再说一下你的微博，这样大家也好关注到你这波拉克斯的正片啊，出来的时候。 对， 嗯， 我的微博叫做 myu 小雨 m， 嗯， 宇宙的宇啊，宇宙的宇，不要打下雨的雨。 好， 小雨后面还有个 m 是吗？ 对，但是不打那个 M 也能找到我 啊，就是大写的 M 加小写 YU 最后一个小雨，欢迎大家这个搜索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美女嘉宾。 没错，大家可以多多关注。OK， 那今天呢就是漫游嗨翻天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啊，也非常感谢小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辛苦。小雨是不是感觉时间过特别快？就一个小时这节目。 对，我还好多话没说完呢。 不着急，不着急， 你可以再 等下次叫上小易啊，咱们一块儿打完去吃鸡可以啊。 嗯 啊，这个也是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这个观看以及这个支持啊。啊，漫游嗨翻天呢，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然后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好吧？ 哎， 好嘞。那很多人 险些就出了错， 对，很多人说这么短呀，是啊，我们也感觉非常短。 为人民服务， 对，为人民服务啊。 嗯 ，OK，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李可，非常感谢今天所有这个水友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再次感谢这个小雨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那今天就是这样，拜拜喽，大家，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